麻黄附子细辛汤、麻杏石甘汤，这里边啊都有麻黄。 嗯， 麻黄这味药，它能通阳驱寒，效果着实不错。那么从张仲景的麻黄当中，什么样的人是适合用麻黄呢？ 嗯， 这第一个就是黄肿的人。 黄肿的人 就是啊、哦、他一身面目黄肿，是张仲景用麻黄甘草汤的重要指标。 哦， 甘草麻黄汤就是甘草和麻黄两味药，张仲景用它来利水。 嗯， 这第二个呢就是无汗，怕冷没有汗、 哦、 但是无汗是最关键的。 为什么呢？ 因为恶寒你怕冷啊，是你自己感觉到的症状啊，不容易抓住，无汗才是最关键的。 哦， 那病人说出不出汗不算数，咱们要按摸出来无汗。无汗的病人呢往往都比较粗壮，皮肤比较黑，像这个李逵乳至深那样，不像那个林黛玉或者是杨贵妃那样。 嗯， 现在病人的脸呢是看不出来，特别是咱们女性朋友去看大夫还化妆，这让大夫怎么来望闻问切呀。 嗯， 还有呢，看病人的皮肤便真相大白。 哦， 这皮肤干燥的像鱼鳞，有体毛，冬天的皮屑很多，这种呢就是麻黄体质。 嗯， 皮肤刺刺的，或抓过以后呢有白色的划痕，这个就叫无汗。 哦， 这个呢要靠自个儿的手摸出来啊。那么第三个指症呢就是脉象，这个是至关重要的。 嗯， 这个大青龙汤的脉象是紧，紧是有力呀、啊、心功能好啊。 嗯， 麻黄对心脏特别敏感，房颤的病人他动不得，就算是像李逵那样体质粗壮的人，如果他有房颤的话，大剂量用麻黄马上就会出问题。扩张性的心肌病等根本就是不能用麻黄。 嗯， 房颤的病人他对麻黄非常敏感，所以呢张仲景在大剂量使用麻黄的时候他一定要变脉。 哦， 脉弱的时候呢不能用，血压不稳定，心功能不全，房颤的患者绝对不能用。 嗯， 我曾经就接触过一个患者啊，这个患者你从外表看他像是一个麻黄体质的老人。 嗯， 相当的粗壮啊，有一点浮肿，但是呢之前给他治疗病症的这个大夫呢忽略了这个老人呢他有房颤，所以用药当中呢就用了一点点的麻黄，还加了黄芪，那当然这个病人他就出现了明显的一些不舒服的感觉。 嗯， 所以呢从这个张仲景用麻黄治疗一身面目黄肿、恶寒无汗以及脉象来看，他描绘了一种体质。 嗯， 我们就管它叫麻黄体质。 哦， 这个呢也就是我们安全有效的使用麻黄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嗯， 麻黄体质就是体格粗壮，肌肉发达，皮肤干燥，不容易出汗，心肾功能好的，那么这种人用麻黄就是比较安全的。 嗯，他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是一个老中医人，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心正药自真。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因为你们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真的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呐。 徐教授啊，肝肠气短，讲采访，百姓把他挂心上。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徐桂英，徐主任。 我呀记得，那会儿刚跟着我公爹学中医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公爹总在大晚上坐在后院，一边呢抽着他的大烟袋，一边呢唉声叹气。我就问我公爹，我说您在愁什么呢？公爹就说了，每天来看病的患者太多了。我说我们就是行医的呀，患者多说明人家信任咱们呢。公爹摇了摇头，放下他的烟袋就跟我说，桂英啊，大夫的职责是什么呀？治病救人。虽然咱们的工作是治病，但希望的确是咱们老百姓得病的是越来越少。 嗯， 可是我行医几十年了，我每天都在拼命的给人看病，结果呀，患者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这病呢也越来越复杂。那么作为一名大夫，我真的是一点成就感都没有。 嗯， 想想以前咱们的病多半呢都是些感冒、发烧、头疼、脑热、胃疼、拉肚子。可是大伙儿有没有发现，咱们的病虽然是好得快了，但是咱们也越来越容易得病了，而且得了病后好的也越来越慢了。 嗯， 最重要的是还冒出来很多以前咱们连听都没听过的一些疾病，比如说这个腰椎病啊，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按道理来说，如今的医学技术是在不断的进步，医疗队伍越来越庞大，应该是病越来越少，患者越来越少才对。 嗯，但是现在的结果却并不是这样啊。 是啊，那患者一看啊，我吃了一天两天的药，我不难受了，那自然他也不会对疾病有所防范。 嗯， 前一段时间看一个新闻啊，这新闻说那个48岁的钟先生，他刚开始啊只是反复的咳嗽咳痰，时不时的呢有点发热，吃了一段时间的止咳祛痰的药以后，病情呢有所减轻。可是在一次着凉之后，钟先生的病情他加重了，之后呢被医院诊断为支气管扩张。于是呢钟先生就接受这个具体的治疗，按时的打针，按时的吃药。结果呢八年以后，钟先生又出现了咳血，还有呢叫进行性的气促的症状，那么肺功能显示为极重度混合型的通气障碍，那么大夫认为他的生存期只有半年。 哦， 也就是说六个月的时间。那么他面对还在上初中的年幼的孩子，48岁的钟先生绝望的就写下了遗嘱。 嗯， 这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目前大伙儿选择的方法是错误的。啊，我们应该寻找新的治疗方法。而生物疗法是我坚持研究了33年的科研成果。它是一种生物疗法，并且经过成百上千例的临床试验证明，所以患有老年痴呆的患者也在逐年的增长。 嗯， 那什么是老年痴呆？老年痴呆呢，就是指咱们脑中的老年斑和神经元纤维缠结的大量增多，就导致神经细胞的死亡，进而呢就出现记忆丧失等等一系列的症状。脑子当中的老年斑啊，大家想，老年斑都长脸上啊，长手上啊，脑中的老年斑和神经元纤维它纠结 相当于堵塞在神经元细胞当中的垃圾和毒素。而神经元细胞是咱们大脑的主要成分，神经元细胞通过各个神经元的分支的信息接收交换，实现咱们脑的分析功能，最后呢再通过神经元细胞把这个信息呢输送给身体的各个组织。所以啊，一旦神经元分支中出现了脑中老年斑和神经元纤维缠结，那么信息的接收和传输就会受到阻碍。大伙儿想，大脑接收不到信息，自然就会表现出记忆力衰退、思维迟缓、容易迷路、找不着家等等一些症状。但是由于患者他还保持一定的社交能力，所以患者本人和家属呢，往往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症状都是自然衰老的正常表现。可是当病情继续加重，多处的神经元分支出现了损伤了，那么这个时候咱们患者就会丧失认知，出现大小便失禁、完全不认人、睡眠障碍等等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咱们就需要家人在旁边照顾了。可是一旦神经元细胞受到损伤，那么它就会导致大脑完全接收不到信息，从而呢就会出现脑死亡啊，也就是咱们说的植物人。同时因为神经受到损伤，那么身体组织它也会逐渐的衰竭，所以一般老年痴呆症的患者朋友寿命呢大概啊就是仅有6年时间。一般呢咱们说治疗老年痴呆的药物有两类，一类呢就是控制神经的药物，一类呢是抑制药和改善认知功能的药物。老年痴呆症患者有的会出现焦虑、抑郁、幻想、谩骂、失眠等等精神的问题，所以控制精神的药物那就是通过镇定麻痹患者的神经元细胞来达到稳定患者情绪的作用。但是当咱们的神经元细胞它会慢慢的习惯控制精神的药物，从而呢就会产生耐药性。所以呢咱们的患者就需要经常的更换药物进行控制。同时那当神经元细胞习惯了镇定的这个状态，那么患者就会失去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只能依赖药物来实现镇定了。而抑制药和改善认知功能的药物是通过扩张神经元细胞，使原本被垃圾毒素完全毒死的神经细胞出现一定的空间，让信息能够被大脑接受和传递出去。但神经元细胞就像是气球一样，弹力是有限度的，达到一定限度以后，它就会像是气球一样，有可能发生爆炸。那么到时候，老年痴呆就彻底的失去治愈的可能了。 那徐主任，我听说啊，您的研究小组曾经观察过治疗老年痴呆的过程，是吗？ 是的啊，在没有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啊，一部分神经元细胞当中堵满了脑中老年斑和神经元纤维的缠结，那么这部分神经元细胞比正常的它就大上一圈儿，就好像是和神经元纤维的缠结，那么这部分神经元细胞比正常的它就大上一圈儿，就好像是堵了的那个水管一样，那个水呀，它就堵在淤堵的地方，它不动了，那神经元细胞接受到的外界的信息就中断在淤堵的地方，它也不再往上传递了。可是当患者用上生物疗法之后，神经元细胞就好像是触电了一样， 它就开始震动，那么细胞中淤堵的垃圾也开始一点一点的分裂。 嗯， 那么当细胞将淤堵的垃圾完全的排出体外之后，神经元细胞那就被打通了。那么这个呢，也就意味着神经元细胞被彻底的激活了，它开始工作了。那它开始工作了，那么大脑又能接收到信息，它也能传递信息了。这个时候咱们这些老同志的记忆力自然的也就开始恢复到正常。 嗯， 那说到这儿，可能有听众朋友会问啊，会问徐主任，生物疗法会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啊，这么一个作用，因为它释放了和巴马一样的高地磁场。其实当年呢，我们研发小组在去巴马之前就听说过很多有关巴马的传奇传闻。 哦， 那不少人都说呀，在巴马住着几十位清朝人。 嗯， 我当时特别的惊讶，我说清朝人，那这些人不得100多岁了呀，一个地区能有一两位这样的长寿老人就不错了，怎么可能有几十位，而且还是巴马那么小的一个地方。后来呢，我们去到巴马之后发现，巴马呀，光是11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10多位。 嗯， 那么在整个巴马县区，过百岁的老人有70多位。 哦， 啊，有这么多。当时我们带了一支医疗队伍去给巴马的老人做体检。当我们其中一位穿着白大褂的医生走到了102岁的陆妈恨眼前，这102岁的陆妈恨他这辈子都没这么紧张过。 怎么呢？ 因为穿白大褂的人呢，要给他扎针，要取他的血样，他有点害怕。 哦， 他从来没有被别人扎过针，50-60年了，在他的印象当中他没去过医院，他也不知道医院是干什么的。后来呢，我们就让陆妈恨不断地重复指鼻实验，因为这个指鼻子的实验，这是判断咱们人体神经元功能最敏感的一个检测。神经元有问题的患者，他在指鼻子的过程当中，他的手会抖，而陆妈恨的手指在指向鼻子的过程当中是一点都没有抖，特别的稳。陆妈恨他就说了，从小时候到现在，所有经历过的所有的事情他都记得很清楚。我们也问了陆妈恨几个问题，他都清楚地回答了上来。之后呢，我们还给老人量了血压。 嗯， 他的收缩压和舒张压是50多岁中年人该有的血压值。那这个时候我们才相信老人没有去过医院，因为他们真是不得病。一番调查下来，巴马的百岁老人大多数都像陆阿婆一样是名副其实的健康长寿。 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长寿的人呢？ 是啊，很多人都问我这么一个问题，那是为什么啊？有这么些人长寿，这就是因为巴马特殊的高地磁场。 嗯， 咱们说了，为什么在城市当中咱们特别容易得病啊？因为咱们的磁场被覆盖了，地上铺的不是柏油马路，那就是林立的高楼大厦。城市当中的磁场本来就弱，大约呢只有 0.25 高斯，再加上这么一覆盖，那么磁场就更弱了。所以城市中的人很容易出现体质疲乏、虚弱、内分泌失调等等症状。可是咱们再看看巴马，到处都是黄土地、小平房，本身呢它就有高达 0.58 高斯的磁场，现在呢完全都作用在人的身上了，磁疗的作用完全发挥了出来。所以在巴马，100多岁的老人 还能下地干活呢。 嗯， 后来我们复制了这种高地磁场，并且创了单极动磁技术，疗效更集中，更有针对性。那么在临床试验的阶段，有一位患者69岁叫王丽娟，她是省医院的脑科教授。 哦， 她得的什么病呢？老年痴呆，有5年时间了。她得这个病起初啊，她能自理，除了记性差一些，想自个儿上医院看个病啊，在家做个饭洗个衣服，那都不成问题。可是后来病情的不断的加重，患者开始严重的失眠，有的时候还把儿女们给认错了。 哦， 那么到了这个程度，他只能退休回家休养了。因为他自己是医生啊，所以他知道他现在服用的这些，迟早有一天他还是会彻底的失去认知，吃喝拉撒也将全靠家人照顾。所以这个时候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还是会彻底的失去认知，吃喝拉撒也将全靠家人照顾。所以这个时候他做了一个决定，去巴马。因此呢，他把一部分积蓄给了儿女，啊，都分掉了，自己拿着剩下的一部分积蓄就去了巴马。他在巴马待了一个月之后，他发现自己的记忆力越来越好了。 哦， 好像东西放在哪儿，路该怎么走，他都记得一清二楚。 记忆力提高了。 是，虽然巴马的效果很好，但是成本很高。你的吃穿住行，你进出百魔洞，那都要花钱。所以不到2个月，身上的积蓄花得一干二净。无奈，只好用最后的钱买了机票回了家。刚刚见到儿女，也把儿女们吓了一跳。 怎么了？ 患者能够清楚地分辨出他们谁是谁了。 哦， 而且下了飞机还能找到回家的路。可是好景不长，1年后患者的记忆力又开始下降，3年后患者彻底地失去了认知，大小便失禁，除了整天对着墙骂人，别的话一点都不会说了。有的时候大半夜的突然醒了，就开始对着墙开始大喊大叫，不仅仅是吵得儿女们没有办法睡觉，连邻居啊都找上门好几次了。儿女们只能给患者服用一些控制精神类的药物，那么这些药物基本上半年就需要更换一次。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药物对精神的伤害太大了，患者的反应呢也越来越迟钝，行动也需要靠轮椅了。后来呢，他们儿女听说了生物疗法，于是就找到了我，说我妈妈在巴马的时候那几个月真的恢复得很好，我们相信巴马，我们自然也相信您这个。于是当场我就让患者试试，并且当时给患者配合使用上生物制剂，这是366方中的一个，它是由三棵参等众多珍稀药材经过低温萃取而来的，一次提取不过一口的量，它能够呢给咱们细胞补充能量，能够加快细胞的修复和激活，从而呢缩短过程，来加速疾病的改善。结果当时给这位患者进行到5分钟的时候，患者的额头上就开始出汗，发热了，之后患者能正常说话了。他说我头顶好像有电流通过，又麻又痒，脑袋好像不发紧了。之后患者的头不麻不痒了，也不胀了，也不疼了。之后患者的记忆力开始恢复了，甚至他记忆力恢复到比生病之前的记忆力还要好。后来呢，医院又把他给返聘了回去。那既然今天跟大家伙聊到了老年痴呆这个疾病，我就想跟大家伙说，人呢，总有一天都会老， 而老年痴呆这个病症呢，哎，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落在咱们身上了。 嗯 啊，那我今天讲这个病，我就给大家讲一下如何使用生物疗法来改善老年痴呆。大伙儿呢最好也用笔记一下，咱们在打开以后，将负压式电极吸附在风池啊。那我今天讲这个病，我就给大家讲一下如何使用生物疗法来改善老年痴呆。大伙儿呢最好也用笔记一下，咱们在打开以后，将负压式电极吸附在风池，出汗发热，有的人呢有些酸疼发痒，之后头不胀不热不疼了也不痒了，批准为二类医疗器械，还有代表性疾病如此之广的范围。 嗯， 所以在这儿呢，希望大家拿到的朋友，你好好的用，你好好的坚持下去，那么你一定会收获到很大的健康。 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先请您稍作休息。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可是你知道吗？跟10年前相比，中国老年痴呆脑萎缩患病率增加了85%。50岁后，中老年人因骨质疏松每年会遭遇约37万起骨折事件。60岁后，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患病率竟高达39%。药罐子，病秧子，我们的健康不断地被疾病蚕食着。你可曾想过，是谁偷走了我们的健康？巴马人，他们很少吃药去医院，甚至不知道抗生素为何物。在那里生活着很多10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抽着烟，晒着太阳，诉说着家常往事。在那里，很多80、90岁的老人耳聪目明，步履轻盈，而且无病无灾，甚至100岁以上还能在田间耕作。是什么让我们有着如此的差别？此时此刻，你是否该反思，改变一种健康方式呢？巴马长寿现象给我们启示，祛病可以变得安全、绿色、有效，长寿可以变得舒适、轻松、简单。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请讲。 我是沈阳人，我叫孟先叔，我今年79了。 哦，79了。 我今天我太高兴了，太荣幸了。 啊，您说什么问题啊？ 我就吧，通过这个我跟你说说，我就用了4天了，一天 用4天， 用2次。用这个，我是现在吧，头疼、头晕、颈椎、颈有颈椎、又左侧颈动脉有斑块 啊。 我现在我得先这个，哪个重治哪个，是不是不能解决腿没脑袋的？是不、 其实您在过程当中，它能同时解决很多的问题。 完了，问小王，我领丁我也不会呀、不知道那个穴位往哪搞那个片儿啊。 啊， 小王告诉我，让我搁大腿、搁肩颈、都可以。完了，朱三里就那说，完了我就搁大腿和肩颈做的。这2天做的吧，挺好。 啊，做的挺好。 头2天吧， 这 有点不太适应似的，就这2天，就是挺好。我这。这不头部这个颈动脉不跳疼了，完了头不晕了， 头不晕了， 头不晕不胀了， 是这样的， 挺好做的，我可高兴了，一天比一天强 啊，一天比一天强。 我现在这个颈动脉这个也不跳疼了，这头也不晕，挺好， 挺好， 哎呦，我可高兴了。徐主任，你说我是不是那个被那个被这个头卡在别上？ 是这样的啊， 嗯， 咱们呢在过程当中呢，就是按你刚才说的、 嗯、 这个头疼，对不对？ 嗯， 咱们其实呢，有一个呢是特别要注意的，什么注意呢？ 嗯、 就是咱老百姓啊，咱不是大夫。 嗯、 咱不是大夫呢，咱拿着这个以后呢，这身上上上下下的病呢，咱不知道该怎么做、 嗯、 我教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嗯 啊 嗯， 像你头疼的问题呢， 嗯， 有一个穴位， 嗯， 叫列缺穴。 在哪儿？ 在你两个手虎口交叉、 嗯、 你的食指， 嗯， 食指， 嗯， 比如说我的右手跟这个左手交叉、 嗯， 我的食指在手背上的食指这个地方， 嗯， 列缺穴，你这么一做、 嗯， 它主要针对是头部的问题，头疼、 嗯、 脑胀的，这都在列缺穴上。 啊 啊 啊！ 这个呢，我跟你讲，生物疗法呢，它就是给您修复细胞的， 嗯、 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生物制剂， 嗯， 啊，它是内在补充细胞能量的， 嗯， 啊，所以您这么个用法呢，我们就讲相当于你到巴马，啊。这全家人都能用， 啊， 嗯， 行， 嗯，那么刚才你有一个问题，就是颈动脉的斑块的问题，我给你简单的说一下， 嗯， 你不做的时候，你就平放着，平放着呢，你就搁杯水， 哎， 搁杯水，知道不？ 嗯， 你喝的那个保温杯啊，什么杯子，不管什么杯子，这水你就搁在上头，你每次做完以后，像这种它是磁化水，啊，相当于巴马的盘阳河水。您做完一杯水就喝下去、 嗯、 喝下去、 嗯、 那你血管里有斑块、 嗯、 那斑块是怎么来的？血液里的油都糊在你的血管壁上、 嗯、 你做完以后你喝这个水、 嗯、 它就把你血管壁上的那些个油啊、 嗯、 全都给你溶解在水里以后帮你代谢掉、 嗯、 那你的斑块不就越来越小了吗、 嗯、 对不对？ 是， 哎，这个你记着就行了。 天天浑浑的都喝那一杯、 嗯，对， 就那个玻璃杯也行啊。 行，玻璃杯、纸杯、不锈钢的杯子，这都行。 嗯、啊，行 啊， 哎，太好了，徐主任呐、 啊啊， 我还有好事没跟你说完呢。 啊、 我的心脏病 啊， 胸闷，是心跳，完了还上不来气儿似的。 嗯、 啊，完了我就通过吃这药以后吧。 啊， 哎呀，可好了，一天比一天好。 嗯嗯，所以说中医的治疗呢，它是属于标本兼治啊。那你这样不就健康了吗？ 嗯啊、 平时有事儿没事儿的，你做一做，就相当于在巴马那个环境当中， 嗯、 你的身体、你的细胞、 嗯、 啊，那都好了呀，对吧？ 嗯，徐主任，我还有个好消息 啊、 嗯，就是我的睡眠，我以前嘛，就是睡到一两点钟不上厕所嘛， 嗯， 回来你就别想睡觉，就到天亮， 嗯， 这不这都一年多了， 嗯， 就不能睡。完了，我现在的睡眠呢老好了， 老好了， 一天晚上睡六七个小时 啊， 完了睡得还相当好了， 嗯嗯， 相当实惠的， 相当好啊。 嗯、你徐主任啊，你们这个。方啊，这个真好啊！你说这给我们解决多大问题？ 啊， 这三样病， 啊， 我考的三样病， 啊， 但是我还有这个大便呐、 啊、 不通畅， 啊， 这不是便秘，还天天便， 嗯， 便溏稀，一去了刚开始再蹲二十多分钟啊，使劲才这便头不多点儿了、 啊， 一天都便两三回就不点儿， 啊。 完了，现在见好多少见好、 嗯嗯嗯， 不是说一蹲那二十分钟， 嗯嗯， 一天变一遍到两遍， 嗯、 就差不多了那些， 嗯 啊，现在见好。 这个呢，咱们在做的时候，咱们也有一个那个说法的，就是，杜甫三里流就是做足三里呀、 啊。啊，对，足三里。 啊、对呀、啊，你做足三里就行了。 嗯、 啊，这就把你的肚子的问题、肠胃的问题给你解决了 啊。 徐主任， 我不能跟您多说了啊，只能说到这儿了。好了， 嗯，长寿啊。 好，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啊。 好，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喂，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说。 哎，我们在一直听你的这个讲座 啊。 对，完了，现在有个事非常高兴啊。那个，我们一直在，我爱人是，一年半发病了，他原来是脑出血 啊， 在鸡姐姐也出了20毫升。 嗯嗯， 完之后现在呢已经一年半了。 嗯， 现在的身体状况呢就是说左手不好使， 嗯， 左手指没有知觉，完了走路呢非常慢，就在屋里边能走。 嗯， 现在是状况。完了我们一听完你讲的之后， 嗯， 我们在吃你那个叫葛芥那个药 啊， 现在3个多月了。 嗯， 反正一直还在吃。完了现在呢就听到说你这个讲座上面有一种什么生物产 品。嗯， 哎，我们这个适不适合用，就这么回事。 他研发生产了以后进行了临床验证， 啊， 以及呢做下来就是做了一个定位。你爱人这个病症属于不管是腔梗、脑梗、血栓、脑溢血，总之它是中风后遗症啊，中风后遗症。 啊， 这就是属于人的循环系统。 啊， 这个病症我们参加临床验证的患者以及体验的患者都说非常满意。 啊， 几乎体验的人还有一些就是没有来体验的人，因为是老两口都动不了，孩子又在外地，直接就是听了别人的这个临床体验以后，他们就直接定了。 嗯嗯 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我简单的做一个介绍。啊， 那我们这个情况根据老师你说的情况，我们还是可以使用的，是不是啊？ 不是可以使用，是应该使用，给自己一个机会。 啊， 我就相信，如果说像你们这个情况，如果你们有经济条件的话，到巴马长寿村。因为我们那个地方在做那个考察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地磁场，像你爱人这个情况，如果你们愿意去钻一钻那个百魔洞，当然他这个费用现在费用高了，一天得100多块钱了，团队也得80块钱一个人，去养生啊，去个半年喝那儿的水，那都可以对这个病情有改善。像你爱人这个病呢，第一年纪也不算大，那么他要喝这个水呢，我们说盘阳河的河水，你只需要把一杯水搁在这个主机上，搁个10来分钟，你再喝这个水，它就能把你血液里头的脂性的这个脂质物给它溶解掉。因为我们眼睛看到两个杯子搁上水，往里头倒菜油，不管你家炒菜的什么油倒进去，你没搁在主机上的杯子里，油是油，水是水，你搁在主机上的那个杯子里倒油，油跟水完全融合在一起，说明这个水你喝了能把你血液当中的这种脂质类的东西能够帮你代谢出去。那么这个病除了高血压容易引发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动脉硬化，还有一个呢高脂血症特别容易引发脑溢血。 嗯 啊，那么主要说明呢咱的肝的细胞代谢不行了，平时如果说耗酒的话，特别容易得这种病。所以现在呢，第一防血压，第二防血脂，啊，第三个呢防这个心态，无论如何不能生气。还有一个这个方面，这个病症呢跟什么呢？ 嗯， 跟痰浊阻络了经络，通经络，针灸是可以的，但是人家也怕，啊， 嗯， 经络，那么怎么办呢？少吃猪肉或者不吃猪肉，因为猪肉容易形成痰湿，痰湿就容易阻经络，就容易诱发我们心神无主，引发这个中风啊、脑卒中啊、引发这种阴肺等等疾病的发生。所以我建议呢，可以吃牛肉，但是不要吃猪肉，啊，尽量不吃猪肉， 啊， 这样的治疗呢，那效果就非常好了。啊， 嗯， 这个病它的复发率也是很高，3年内，很多人在3年左右都有复发。那么你拿到手里，地磁巴马的你有了，远红外线巴马的有了，盘阳河的水巴马疗呢，那效果就非常好了。啊， 嗯嗯嗯， 这个病它的复发率也是很高，3年内，很多人在3年左右都有复发。那么你拿到手里，地磁巴马的你有了，远红外线巴马的有了，盘阳河的水巴马的你有了， 而且呢你在这个给你老伴儿用的过程当中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大家伙都说的，你在用的过程当中，在你的身边就有这种巴马的空气的产生啊，那么对身体是真的特别好，因为那种高浓度的负氧离子的空气在这个患者的身边，就是机器的身边，它有这种，就有一种就是天然氧吧的那种感觉，而且全家人都能用，特别方便，真的经常坐一坐，有什么你想问一问的啊，你打个电话一问，就告诉你一个什么穴位，你就直接做就行了。 行 啊， 谢谢徐老师， 不用谢啊。 好了，嗯。 哎，你好，你好，徐子， 这位先生你好。 刚才你说那玩意儿，那玩意儿是吧？ 啊。 哎呀，我非常感谢你，我就一直听你这个讲座讲了几个月了。 啊，哦，听几个月了。 你讲真好 啊！ 真的，我说你这个年龄你还发扬中国的这个祖国医药传统啊！哎呀，你不为一切，真的，就这个年龄，我真的从内心我感激你啊！徐老师，我特别敬佩你说话，你点我特别相信你啊！ 啊， 真的， 信得着我是吧？因为我们毕竟做了这么些年的临床了。 对，我特别相信你说，你说话我特别相信。 啊， 我真的我特别相信你说话，而且你说都说的老百姓心里话了。 因为你们这种，就让你跟家里走，跟家里按摩。你说你们家又没个按摩师，他怎么个给你按摩？那么关键是什么呢？一个经络，一个细胞啊。细胞得修复，细胞得激活，细胞得补充营养，那我这两样生物疗法结合在一起，它就完成了这个使命。所以你很短的时间内你就能见着量。 哦，好了， 时间关系，就先说到这儿了。 好，太感谢你，等我好了，我一定给你通电话。 好嘞，再见再见。 再见徐瑞。 哎，再见。 他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是一个老中医人，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心正药自真。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因为你那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真的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呐！ 徐教授啊，肝肠气短讲三方，百姓把他挂心上。 有情义有担当，我有把握自强，几百草要让这世界都香。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 哎，你好，请讲。 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请说，有什么问题啊？ 我是脑血栓、高血压，那个胳膊麻木。 脑血栓、高血压、胳膊麻木。首先告诉我一下，血压现在多高？ 血压是150，低压是90。 啊，那很高了啊。 嗯，完了腿还没劲儿， 腿也没劲儿，抬不起来。啊，嗯嗯。今年多大年纪？ 60。 60是吧？啊，那您这个病生物疗法完全可以，之前去体验过。 我老听你讲座。 啊，老听我讲座啊。 啊。 之前做过体验吗？ 没。是眼睛看不着，不能动了，心有腿也迈不开。 啊，那现在啊，您说。 这我请到家，我是一天做两回。 啊，一天做两回，您都做哪些地方呢？ 我就是做的是搂着肚，靠肚子，还是那手指头那个不好使，麻木，我就戴手指头上。 啊。 嗯，当疼椎上。 啊啊，好，不是有说明书吗？您这个病说明书上都有啊。 看不着啊，眼睛失明了。 啊，眼睛失明看不着是吧？ 啊。 啊，好，那我跟你这么说一下啊，您这个病呢，如果说是脑血栓的后遗症， 那就跟高血压有关系，就是高血压引发的。所以呢，在您现在这个拿到手之后呢，这个降血压的您一定要做，知道不？因为你这个降血压如果你不做的话，那么你这个血压如果再高一下的话，这个脑血栓后遗症它又一次会发，知道吧？哎，我告诉你啊，比较简单的你自己能做的穴位你自己记着，我说你记着啊。有一个降血压的穴位呢，叫太冲穴，就在脚背的大脚趾头跟第二个脚趾头缝的往上，差不多就是半寸，半寸到一寸。终点是什么呢？大脚趾头跟第二个脚趾头它有两根骨头，这两根骨头哎，这两个缝的当中这个地方，你把那个贴的电极片的那个贴的就贴在左脚一个右脚一个，这个听明白了没有？ 听明白了。 然后呢，你这个主机呢，你放在手上，放在手上呢，放在手背、手背、手心都可以啊，手背也可以。手背呢，就是你把手翻过来，你就放在这个主机，放在你的腿上啊，放在手背。如果说你要想调心脏的话，你把这手翻过来，让手心的这个手腕这儿这个内关穴你放在这上头， 内外关， 哎对，内外关就是手心手背就放在这上头。那这样子以后咱们这个血压的问题我就跟你讲了，每天呢你可以做一次血压，然后呢再做一下你脑血栓的这个后遗症的这个啊血压的，记住了没有啊？ 记住了。 那么脑血栓后遗症呢，你可以做啊好几个穴位，它一共呢有这个五个穴位，有五个穴位，有一个穴位叫承山穴，你找得到找不到？ 能找到，在腿肚子。 哎，对对对，腿肚子这儿承山穴。然后呢，你这个主机呢放在腿上，把这个手腕这个地方，手掌跟手腕这个地方，主要是手掌跟手腕这儿放在这个主机上，承山穴这是一组。第二组呢，就是如果说这个腿脚不是特别利索的话啊，或者是腰不是特别好的话，你可以换第二组，做三阴交穴啊。那么主机就是放在腰部，这个治脑中风的后遗症啊。那么还有一个穴呢，这个比较简单了，这个穴位你要做的话比较简单，就是大椎，知道吗？脖子后面最鼓出来的那个，这个知道吗？一个贴在大椎穴上，如果你左半拉胳膊不好，一个贴在大椎穴上，还一个贴在你不好的那边的肩颈穴，然后呢主机搁在小腿的后边，就是把腿翘起来，主机放在凳子上或者放在床上，你把小腿腿肚子就搁在那个主机热乎乎的地方，明白了？那我跟您说一下，因为您是盲人啊，您任何的问题搞不明白的，您随时打电话，我都随时来指导您 啊， 好不好？ 好，谢谢您啊。 不用谢，不用谢。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好吗？ 啊，谢谢朱记主任。 不用谢， 祝您健康。 好，祝您也健康长寿啊。 哎， 好，再见。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可是你知道吗？跟十年前相比，中国老年痴呆脑萎缩患病率增加了85%。50岁后，中老年人因骨质疏松每年会遭遇约37万起骨折事件。60岁后，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患病率竟高达39%。药罐子，病秧子，我们的健康不断地被疾病蚕食着，你可曾想过是谁偷走了我们的健康？巴马人，他们很少吃药去医院，甚至不知道抗生素为何物。在那里生活着很多百岁以上的老人，他们抽着烟晒着太阳，诉说着家常往事。在那里很多80、90岁的老人耳聪目明，步履轻盈，而且无病无灾，甚至百岁以上还能在田间耕作。